点整。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俄罗斯航天员创造新纪录。近日，随着俄罗斯联盟 TMA-16M 载人飞船成功返回地面，俄罗斯宇航员根纳季·帕达尔卡以878天的太空飞行总时间，成为在太空停留最久的宇航员。自1961年人类第一次飞天以来，共有来自38个国家的宇航员先后飞天。在神秘莫测的太空，宇航员们如何生活，如何工作？为什么说国际空间站是国际合作的完美范例？宇航员们的太空探索又会给我们的未来带来哪些奇妙的改变？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北京时间的12:21，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这几天呢，俄罗斯航天员创造新纪录的消息一度是占据了头条。那么创造纪录的航天员呢，名叫根纳季·帕达尔卡，他呢是以878天的太空飞行总时间完成了在太空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位宇航员。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根纳季·帕达尔卡和另外他的两名宇航员的同伴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到地球，他们的归来也得到了隆重的迎接。那么在神秘莫测的太空，宇航员们是如何生活和工作的？为什么说国际空间站是国际合作的完美范例？宇航员们的太空探索又会给我们的未来带来哪些奇妙的改变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嘉宾来共同为您讨论。首先呢，为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国际太空杂志的副主编庞志浩研究员。庞老师您好。 你好，听众好。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社科院军备控制与防扩散中心的洪源研究员，洪老师，欢迎你。 传译好，听众好。 我刚才也计算了一下哈，他这个俄罗斯的航天员在这个太空持续停留878天，差不多就是2年5个月的时间哈。这是一个累计的一个时长，也是打破了之前他同伴的一个保持的记录。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也跟庞老师在聊起哈，其实这种创造记录的，包括有太空行走第一人啊，持续行走第一人等等。这次呢是持续在太空停留时间最长的，所以首先想请教庞老师的是，能创造这样的记录，对于宇航员各方面的这个要求是不是也是很高的呢？ 对，首先对他的身体还有对他的心理这个要求都比较高。大家都知道这个航天员这个大部分都是从飞行员里选拔的啊，优中选优啊，要求有这个首先有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啊，因为载人航天还是比较危险的，已经牺牲了22个航天员。另外呢，就是身体没有基本上没有任何毛病啊，包括遗传史都没有，家里查三代啊，都要查三代。有些是你以前犯过这个病，完了好了也不行，这个有可能在太空的恶劣环境中它会复发啊，包括这个比如像痛风啊包括色盲啊，甚至你牙病比较厉害，龋齿比较厉害的也不行。 龋齿都不可以。 对，包括抽烟。有抽烟喝酒都不行啊，在抽烟你在有烟瘾的话，在太空咱们 在太空这个我们的空气都是带上去的啊，这个你太空抽烟会污染空气，还容易着火啊。俄罗斯的原来和平号空间站就着过一次火啊。另外喝酒就更不行了，咱们在地面开车都不让喝酒 是吧？这个除了身体，完了心理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个空间站这个狭小的环境中啊，这个要长期这个逗留的话啊，人的心理容易发生改变啊，这个听着单调的噪音，就少数几个人在那待着。曾经这个苏联这个空间站，他们有两个航天员待到一年以上，俩人心里就发生变化，俩人就因为一点小事就争吵，完了要心里进行安慰。所以要求航天员，尤其乘组吧，要求有很好的心理相容性啊，这个要比较随和。选拔航天员是也是根据你的爱好，你也比较随和的啊，就是更容易选拔上。你如果喜欢那种激烈的激拳运动，那些的不一定啊选拔上。啊，尤其是这种长期的飞行啊，这个对心理要求要高。现在目前连续在太空逗留记录的，他这是这个帕达尔卡是累计逗留， 对， 连续逗留的是这个波利亚科夫， 嗯， 啊，他创造了这个438天的一个记录， 哦，就是单次就待了这么久， 对， 嗯， 他上天就是为了就是试验这个长期在太空逗留对身体对心理都有哪些影响，为人类未来到火星做准备。他本身是个医学博士， 嗯， 还是个医学研究所的那个副所长啊。他回来就说这个好像心理影响比生理影响还大啊。你这个生理影响就是长期在太空逗留，由于失重环境会肌肉萎缩， 嗯， 啊，骨质脱钙啊。这个你看航天长期逗留回来都是抬着回来，一是他力位耐力差容易摔跤，第二怕他骨折，他脱钙了容易骨折。但是那个波利亚科夫说心理影响更大，他有时候感到非常孤独啊，非常这个寂寞，所以他开玩笑说，他说以后到火星上我要带着我夫人一块儿去，有个人聊聊天儿， 是 啊。这所以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就是他技术比较高啊，一般多次上让他像巴塔尔卡，他技术比较高，管理能力比较强，这对于完成航天任务还是很重要的。 对，我们在想这个空间站它是一个幽闭的环境，就有点像我们类似于乘电梯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哈，是长时期的那个封闭的那个环境里面。 对对 对。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帕达尔卡这位航天员他年纪多大，但是从照片上看，他的这个两个鬓角都已经有点泛白了哈，所以看起来已经不年轻了。但是呢，他在这个航天这一块应该说是非常有经验的了哈。 是他这个俄罗斯航天员岁数都比较大，而且呢刚才我说的波利亚科夫他还建议去火星的航天员岁数应该是比较大的啊，一个是家庭问题都解决了是吧，第二个呢是非常有经验，第三个呢心理素质比较好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遇到特殊情况啊都能够处理啊，这完了技术也比较熟练啊，比如像太空行走次数最多的索罗维耶夫，他出舱16次，就是他这个技术特别好啊，一有这个空间站和平号空间到尾期故障很多，一有这个故障就让他出去修啊。 对，所以这个太空的活儿不是一般人能够胜任的哈。 是，你出去就是6个小时以上，现在最长的记录能达到是美国人创造将近9个小时啊，每次耗费体力很大啊，但是俄罗斯当然这方面也关照，出舱的费用比在舱内的费用要高，他都按照计时来算的，最后要有报酬的，按照这个航天员出舱挣的钱比较多一些 啊。而且出舱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体验，因为我们从那个拍回来的图片上能够看到，航天员出舱之后他面对的是一个浩渺的宇宙，而且他的背景是蔚蓝的这个地球哈。 是， 嗯， 而且他看的星星跟咱们不一样，他看的星星是非常璀璨，他不受大气层的影响，也没有玻璃的阻挡，就是非常亮啊，非常明亮的啊，非常震撼的啊。 这一辈子真的是出了一次。 其实呢，这个宇航员看到的这个星星呢，跟我们看到星星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因为呢，他们在上面确实没有这个大气，它呢也就没有大气折射呢，也就是没有了这种这个放大的这个作用，所以他们看的星星呢比较小，就像这个钻石在这个黑天鹅熔毯上，那么这一颗一颗的星星，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这种这个视觉的这个冲击。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些宇航员在这个出舱的时候要过这个气闸舱嘛，然后就说这个要 和外界的这些这个压力相适应，所以这个过程呢是比较长的。那么这个钻进这个气闸舱里边，那么和出来它比较费时间，而且呢多少有一点这个危险性，因为它要这个钻进去，而且要这个开啊关啊等等，那么这个来和舱内的压力一样，和舱外的压力一样，这个过程是比较复杂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这个穿脱的这些这个宇航服的这个过程也是一个细致，而且呢不能出差错，另外呢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这个庞老师所说的这些这个出舱的宇航员呢，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要计算报酬的话，那么它和平常的这种这个太空飞行呢，确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说到这个费用的问题哈，我们看到这次呢，搭载三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的是联盟 TMA-16M 飞船。那么这架飞船，庞老师应该是属于俄罗斯的飞船哈。 对。 嗯。那么这架飞船呢，我们看它是今年三月底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发射场发射的，并且呢与国际空间站成功的对接。那么这次又是成功的搭载三名宇航员从国际空间站返回了。刚才我们也聊到，其实现在搭载航天员的这种飞船哈，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了。 嗯， 而且费用一次也是很高的。 对，自从美国航天飞机2011年退役以后呢，目前往返于国际空间站的载人飞船就是俄罗斯联盟 TMA 这个系列了。 嗯， 这个所以呢，这个。美国人也很郁闷啊，因为他只能乘这个飞船这个上天，包括欧洲的航天员也是。所以俄罗斯呢这个价格啊，就是说他说成本这个材料等等原因，价格一再上涨，从最初的这个3000万那个送一个人这个天地往返，现在已经涨到7000多万了好像最近又签了一个合同，可能还达到8000万了。所以美国呢现在正在加紧研制的它的两款这个用于国际空间站载人航天天地往返运输的一个是叫这个民营公司的这个龙飞船叫载人型龙飞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波音公司的原来叫乘员航天运输100飞船前两天刚改了个名叫星际航班好像是这个挺有意思现在是准备在2017年这个投入使用，当然这个属于这个商业飞船，就是由商业公司来研制，政府呢采用打的的模式，完了付给商业公司钱，就跟我们现在打出租车是一样的这样成本就大大下降了。一个是商业公司呢他们研制飞船的费用低它采用这个商业模式，它效率也比较高，又采用了一些新技术。据说载人型龙飞船的成本运一个人也就是2000万，它要赚上1000万，也就3000万一张票卖给美国这个航天员另外政府呢也没完全是脱开，因为一个是商业公司，大家认为还是不太保险，因为它追求利润，可能是低成本采购。所以可能大家还是有点担心。另外呢，政府呢还要探索，就是到深空去探索。所以美国航空航天局自己投资由洛马公司研制这个猎户座飞船，它可以就是把人送到地球月球以远的月球还有这个小行星还有甚至火星，当然也可以作为国际空间站天地往返运输的一个备份。现在猎户座呢是准备在2018年呢进行试飞，但让真正载人呢还要等到2021年才行。 这是飞船的一个情况哈。我们知道平时我们在乘坐飞机的时候哈，它的起和降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阶段哈。那么对于航天飞船来说，这种载人飞船来说，是不是它在这个起落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存在着一个同样的一种风险性的？ 那更风险更大。它这个。要求起和降，航天员首先要穿上舱内航天服就万一出现漏气等等那个情况就能够救命。还有就是起和降，它要经受这个超重的这个考验，就相当于身体几倍的重力压在上面因为它起和降的加速度比较快这个必须经过训练，一般在地面用离心机进行训练。曾经这个苏联的联盟好像是11号飞船，就是在返回的过程，它空间站任务 他完成礼炮一号空间站任务很顺利，22天返回的时候，就是他的返回舱在与这个仪器舱脱离的时候，完了漏气了，结果航天员呢又没穿航天服，当时比较挤啊，后来呢就三个航天员返回的时候地面还不知道，完了打开舱，三个航天员都因为窒息和体液沸腾啊牺牲了。后来就是从这以后呢，就要求这个每次起和降必须穿舱内航天服， 嗯， 它连着一定的压力，连着氧气呢啊，即使漏气，能够保证这个几十分钟的啊，能够这个还能够正常的 维持生命 啊，对对对， 是非常不容易的哈。其实我记得当时我们国家的这个航天员返回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需要进行隔离的啊。我不知道这一次这三位宇航员他们从空间站回来。到现在好是周末回来，到现在他们是不是也需要进行一段一定时期的这种隔离呢？ 他是体检 啊， 他主要是体检。真正说到隔离是阿波罗飞船，这个阿波罗前几艘飞船登月，它是登月飞船，主要是怕它把这个月球上的危害地球生物的东西带回来，所以包括尼克松总统接见他们，他们都在一个小的封闭的这个铁盒子里似的啊，隔离俩礼拜，证明他们没什么事儿了。后来发现，月球上没有这个危害地球的那个生物，所以呢，以后回来就能够直接跟他们见面。 嗯， 一般要经过几个礼拜的一个就是体检，完了还要进行这个几个月的一个调整期啊。尤其有的航天员在太空老飘着都站不住，有个美国女航天员回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一会儿摔一个跤，一会儿摔一个跤啊，甚至有的拿杯子。都习惯了，一松手就掉地了，也在太空它都飘起来的， 是 啊，挺有意思的。 对，很多人也很好奇哈，就是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他们都做什么，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那么前不久呢，美国航天局发布了一段超高清的视频，用每一个细节再次呈现了国际空间站生活的一番场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通过一段录音来感受一下。 国际空间站在这里也有动人的日出，俯瞰地球，云层重叠缭绕。我们渺小，却更能体会震撼；我们行动艰难，却更懂得另一番优雅。调试仪器，完成实验，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美食。美国宇航员特里·维尔特斯正在制作他最拿手的太空汉堡。的香肠可不能浪费。宇航员们生活的点点滴滴，透过精细的镜头，如好莱坞大片般呈现在人们面前。美国航天局表示，新的高清技术有助于科研人员以更高的分辨率和全新的视觉观察和研究在太空中进行的各项实验。当然，在此之前不忘满足一下小私心，让地球上的我们先饱一饱眼福。 我在看视频的时候和刚刚听录音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大家有机会也可以找到这一段视频哈。视频当中有一个视角是从太空俯视着看地球，蔚蓝色还有大片的云团是非常迷人的。当然了，这些宇航员们他们在空间站里的生活就显得很局促了哈，因为是空间是非常窄的。所以接下来洪老师哈，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航天员他们在这个空间站当中生活的一些奇妙的地方。 那么这个国际空间站呢，一般来说它是由多个这个舱位这个组成，比如在工作舱啊、生活舱啊，还有一些这个仪器舱啊等等，就是它呢是从各个气闸里边，那么这个舱口，那么飘到一个地方，那么再飘到另一个地方，甚至再飘到这个厨房，那么还有它自己的这个浴室等等，还有的就是宇航员在里边这个休息的这个地方。那么他休息的时候呢，只需要在把自己在舱的一个合适的地方把自己勾住， 那么来这个在这个睡觉就可以了，因为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什么真正的这个床。另外一个呢，就是洗脸呢，也就是用这种这个湿点一点的这个毛巾，因为呢水滴会在这个空中，那么来这个到处的这个飘，会出事儿的，所以呢它必须给挤出来放到毛巾里，把这个脸呢给它擦一擦就可以了。再有呢，这个从吃饭来说呢，必须是成块的这个东西，就是原来是用这个牙膏状的这个食物，但是呢后来呢，这个尤其是在人类可以在太空中停留10天、20天、100天以后呢，那么这个牙膏状的这种又难吃这个又不好看心理感觉还不好的这种食品呢，立刻的就被这个取代了。所以现在宇航员食品已经成为这个宇航界，那么这个有这个宇航的这个航医们所要攻克的一个这个难关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宇航员食品呢还是非常这个丰富的啊，除了这个它的一些味道啊，还有它的一些这个外观还不是那么就像刚炒出来一个这个鱼香肉丝啊，或者刚炒的一个这个麻婆豆腐不是那么新鲜的以外，那么其他呢，在固定的用这个微波炉加热以后呢，它的口感等等还是过得去的，就比国外的这些这个食品呢，应该说也这个要好得多。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在这个行走的时候都是飘着这个走，那么它呢并不是像我们啊从这儿走到这个那里，所以呢通过它的这个圆形的这个舱口在从一个大的舱去到另外一个大舱的时候呢，是非常容易的。那么只要像游泳一样，哗一下就这个可以过去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他们的整个的这个工作当中呢，一定要进行这个锻炼。这个锻炼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要小心。就刚才这个庞老师说的，就是有的宇航员下来，啪一下就这个走几步就跌倒了，走几步就跌倒了。除了长期失重的这个原因以外呢，也有这个骨骼开始疏松的这个原因，那么就造成了他关节的这个膨大。 嗯， 因为我们知道呢，人的在早晨和晚上，由于地心引力的这个影响呢，他的关节呢是在变动的。所以，比如一个1米8的这个人，他你要问了，你是早晨1米8呢，还是晚上1米8？因为早晨呢可能是1米81了，到了这个晚上呢，由于地心引力的影响，它可能就变成这个1米8了。所以呢，从这个在太空里没有这个地心引力，它的这个变化就更大了。那么它会造成人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影响就非常的这个严重了。所以怎么办呢？就只能是比如蹬自行车啊，比如这个练哑铃啊，比如进行这个全身的这种锻炼，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另外一个呢，在这里边呢，洗澡就是个大麻烦了，这怎么办呢？它是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袋子，把人呢在里边。这一般来说，它不可能是真的这个淋浴，它只能因为这个淋浴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这个它并不是从上往下的，怎么办呢？只能是用这个擦拭的办法，把这个身上这个汗呢，还有就是说这个把身上的这些这个皮垢啊等等，给它这个逐渐的给它清理掉。所以呢，宇航员在失重的这个状态下进行这个生活呀、工作呀，包括心理上的调试，都是跟这个地球有着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在这里我也特别想说，就是在空间站的各种实验包括生活，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包括其中有一个饮用水的一个问题哈，根据我看到的资料说，宇航员们喝到的这些水呢，有一部分是经过这种叫水膜的过滤，有的甚至是将尿液转化为这种饮用水的哈，所以如果这个一旦实验成功的话，对我们地球上一些缺水地区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已经成功了，现在国际空间站呢有一个水处理系统，可以把人就是排出的这个体液、尿液经过处理以后啊，这样循环使用，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未来呢，可能还会真正研制出那种再生式生保系统啊，包括你呼出的二氧化碳那些都经过这个收集处理以后循环使用，主要是为了这个还是为了降低成本啊。 嗯， 那其实呢，在这里边呢，有一个就是这个像反渗透膜啊，我们现在用的就是宇航产品的一个民用化的一个实践，这个呢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呢也是非常便利的。现在呢，这种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反渗透膜呢，有高等、中等、低等的，它呢有价钱不一样，但是呢，它们对于这个水质的这些过滤都是有着很大的这个作用的，就是在说白了，就是在空间站，比如把这个尿液给收集起来，逐渐的经过几层过滤呢，变成人可以再次饮用的这个水，这个没有办法，因为在这个空间站里边必须要这个进行循环的这个使用的，这方面是非常成功的。它也没有什么异味，或者我们只要把这个概念给它肃清，一般来说就是没有问题了。但是呢，在里边有一点呢，就是它可以过滤这种这个生物的、细菌的，甚至某些的有可以说是病毒的等等的这些这个大分子的东西，但是呢，对于重金属对于化学的这些污染，那么这个它就是无能为力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它能够过滤几乎生物体的一切，但是呢不能够过滤这个化学的重金属的这个污染。所以从这个在地球上呢，我们用的这些这个反渗透膜并不是万能的，它对于化学污染和重金属污染是无能为力的。这个概念呢，我想呢，应该把它搞清楚。 嗯，那另外大家也非常想了解，宇航员一批又一批的进入到国际空间站，他们的工作任务有哪些？另外，不同国家的宇航员们，他们又是如何进行配合的呢？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天天谈。那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邀请嘉宾继续为您解读宇航员与空间站。我们稍后见。 天翼宽带提速了，原二十兆用户每月加一元享五十兆光宽带，每月加十元即可畅享百兆光宽带。心动不如行动，详情咨询10000，中国电信北京公司。 妈妈，屋子里又下雨了。 雨洪在，漏水不在，雨洪防水，家装必备。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助医、助学、助老、助困，募善款，献爱心，传动力。2015，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俄罗斯航天员创造新纪录。近日，随着俄罗斯联盟 TMA-16M 载人飞船成功返回地面，俄罗斯宇航员根纳季·帕达尔卡以878天的太空飞行总时间，成为在太空停留最久的宇航员。自1961年人类第一次飞天以来，共有来自38个国家的宇航员先后飞天。在神秘莫测的太空，宇航员们如何生活，如何工作？为什么说国际空间站是国际合作的完美范例？宇航员们的太空探索又会给我们的未来带来哪些奇妙的改变？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国际太空杂志的副主编庞志浩研究员，另一位是中国社科院军备控制与防扩散中心的洪源研究员。我们说国际空间站呢，也是一个很能够体现国际合作的地方。那么这里的宇航员呢，来自美国、俄罗斯、欧洲还有日本，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想请教庞老师，为什么是这些国家的宇航员可以在空间站工作？他们之间由于国籍的不同，他们怎么配合，怎么工作呢？ 嗯，是这样。这个最早啊，在这个冷战时期呢，苏联建造了这个礼炮一到礼炮七，后来还有和平号空间站。美国呢，只建造了一个叫天空实验室空间站，当然那个空间站那个单舱是最大的，有300立方米啊。刚才洪老师也说了，其中只有那个空间站安了那个淋浴啊，洗澡的。后来觉得太占地儿了，我在美国也见过那个空间站的一个模型。后来现在的空间站都没有真正的洗澡设备，为了竞争呢，就是美国和他的西欧盟友呢，就搞了一个叫自由号空间站，那个是叫航架挂舱式，那个是技术非常复杂，就想跟俄罗斯这个积木式空间站，也就是和平号竞争，但是这个费用太高，风险太大，几乎要下马了。这时候呢，这个苏联解体了，变成俄罗斯了。后来美国就利用这个机会跟这个俄罗斯合作， 啊，搞了个现在的这叫国际空间站，就为这个名字啊也吵来吵去。原来美国说叫阿尔法空间站，说世界第一个空间站，阿尔法是希腊的第一个字母。结果这个俄罗斯不同意，他说我和平号空间站就是多舱式空间站。后来到实际上现在也没个正式名字，大家就管它叫国际空间站，相当于它的名字了。 嗯， 这里边呢就是有16个国家，以美国为主，完了再加上欧洲，还有俄罗斯，还有加拿大，还有这个巴西啊。美国呢，它的核心的地方就是它的命运号实验舱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舱。欧洲呢是哥伦布号实验舱，完了，俄罗斯呢是星辰号服务舱，还有日本呢是希望号啊那个实验舱，他们都各有各的这个舱段啊。他们上天的时候呢，基本上各住各的屋啊，像美国人住他们美国人那块，俄罗斯住自己的屋子里。当然他们也经常串门啊，经常聚餐，跟我们地面是一样的。在上面呢，他们的标准用语呢还是英文啊。当然这个要求包括日本航天员你得说英文，都所以上天的航天员都这个方面这必须啊。加拿大的贡献就是那个主要是那个大的机械臂，还有几个机械手啊。巴西的贡献就是提供了一些仪器，巴西贡献是最小啊。他们在上面做各种各样的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啊，包括这个生物实验啊，这个医学实验，还有这个材料实验等等，大量实验还挺忙的，还包括种植一些这个植物啊，包括这个豌豆啊包括小麦啊，他们这个为了以后的载人登火星做准备。种植这个植物我觉得非常有必要，这个一个是呢航天员呢挺累的，完了休闲的时候就跟咱们在地面种花似的去种一种，另外呢这个植物呢还能这个放出氧气啊，吸收二氧化碳，还有就是以后这个航天员有的就是吃上面的那个菜啊，能吃到新鲜的蔬菜。现在的一般的航天员就是只能吃那种干菜叶，这干菜叶就是咱们方便面那个脱水菜啊，他们叫脱水菜，咱们叫干菜叶。实际上这个也是从航天技术转到民用的啊，就是最早是为阿波罗航天员准备的，现在呢是准备有些生菜啊，还有其他的菜啊，就是蒸完了以后航天员吃，类似咱们地面的大拌菜一样的啊，这个也很有意思。另外他们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应该推广，就是讲太空教育啊。他们有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对青少年进行太空教育，比如在上面做一些物理实验啊，给青少年演示，就跟我们那个太空女教师王亚平似的， 是 啊，做一些这方面 非常神奇哈、 啊， 很多小朋友、青少年都很喜欢。 对，我还参与了一个项目，作为这个专家组成员，给他们那个提供一些东西，当然还做一些技术实验啊，为这个未来载人登火星做一些准备工作。 对，说到载人登火星哈，我倒想到前一阵儿，美国航空航天局还有一个招募志愿者的这么一个项目，说招募这个志愿者要躺床70天不动， 对对， 就是为了考验人的这个耐力，看看就是长时间的。 乔伊，你报名了吗？ 这个我肯定抢不上。 但咱们国家 有希望去火星啊。 咱们国家在深圳现在搞了一个项目，是能报名，就是在一个那个火星的类似火星的模拟舱里待上好像是半年吧。 哇、 但是收入还挺高，据说是20万啊。 对，美国的这个收入是70天、然后折合人民币是11万人民币。 11万人民币。 对、所以人类对于这个太空的探索也真是不惜投巨资哈，当然也会最后回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也会改变我们的生活。 对，有的是着眼于未来啊，好多技术，比如条形码技术啊。 是，好的，今天感谢庞志浩老师和洪岩老师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国企改革有安排，管好国家大买卖，官商不分得改改，优势转向体制外是吗？那说您确定吗？ 要是您确定这个事儿的话，我们就不托关系托人托门子搭人情把孩子往体制内送了。哎，别介，您别误解我的话啊。当然这个话说回来，找工作是孩子自个儿的事情啊，体制内外它不是关键。关键是年轻人找到自己喜欢的有发展前景的事业。话说体制以内要改革，体制外头风险多，哪边炕头比较热，树挪死来人挪活。这是新华社的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言道。就说啊，这不是咱们国家这边大章程吗？啊，大章程是啊，国企改革指导意见拿出来了啊，8章30条，如何从整体上把握这次国企改革呢？是吧？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比如说体制以内要改革，